经典九六九六周年台庆系列活动“小主播大梦想”首届少儿主播风采大赛决赛，将于10月13号下午2点在北京华联长银购物中心举行。现场经典九六九当家主播将带领近百组晋级选手展开角逐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活动垂询13301125065，13301125065。中信银行呢，在业内率先推出了银联人脸支付与银联手机碰一碰的付款方式，这也是继二维码支付方式之后为持卡人提供的全新移动支付选择。

实是现实中，爱与不爱都很难，伤依然那么深，每一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人，看不透世上的真，你还是这样天真。像太极微凉一耳声，梦境间有行云流水，追一个扩大的眼神，任空白距离来打我，牵动我思量或前进，以若何声调后发可先知，天大地大过大精神，在世事上回首，是收是发展重重，但是顺不为动，所向无敌真英雄，随心心动，心里我是这样的人，在心虚在世事现实中，爱与不爱都很难，伤依然那么深，每一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人，看不透世上的真，在世事上回首，是收是发展重重，但是说不为动，所向无敌真英雄，随心心动，心里我是这样的人，在心虚在世事现实中，爱与不爱都很难，这依然那么深，每一条路的尽头是一个人，看不透世上的真，这样天真。 是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。